的没有想法，批评我不会唱歌，不会跳舞，不会说话。 就连拍个照片，抓个角度，每幅两百以下，你全骂，骂我爸爸，然后骂我妈妈。到底有几个账号？你生活有多无聊？你的键盘，你的花鼠是生活最后依靠。删除了怕你乱叫，封锁你马上取消，让你留言却自以为说的道理很重要。 听到了，你又要我立刻跳楼死掉。 解释就等于解释，但你又要我解释，不想解释，你又说是不是在逃避现实？所以我偶尔现实，你却说我太现实。我说浪漫，你说白痴，还不快面对现实？ 我写的、拍的、说的，你不认同，却不停、不停、不断的缠着我。你就像鱼缸里的金鱼，开口闭口不停说。 你在说什么？ 红。